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作者海岩，演播徐涛。此书已由华艺出版社出版。 从五年前那个落雨的黄昏开始，到悠悠的失身之夜为止，悠悠的故事就算是讲完了。我和他一共见了四次面，每次谈话50元。整个故事讲完之后，我又另给了悠悠500元，还把电话号码也留给了他。我告诉他，以后宁可多打几份工，最好别再用身体换钱花。然后我就开始构思我的小说了。副稿打了3天之后，我发觉悠悠的经历确实只适于写小说，因为故事的走向实际上是沿着一条心理线索，表现一个女孩从少年到青年的5年间对一个男孩的暗恋，表现青春的纯真和伤感，幻想的优美和脆弱，那种心灵的隐秘很独特，但实际情节并不多。而电视剧本则需要一浪高于一浪的情节来支撑，不像小说那样对内心的情调更讲究。于是我决心写小说。我从悠悠14岁的那一天开始写。那一天悠悠忘记带家里的钥匙了，便穿了他老爸留下的雨布去仙泉体校找大姐。他在见到大姐之前，见到了那个年轻的拳击手。周月，最初吸引悠悠的也许只是那张酷似韩国歌星的脸，以及脸上和身上亮晶晶的汗。他那样子让悠悠忽然心动，那一刻就开始了这个女孩子优美的初恋。描写初恋的过程是非常享受的，我可以让自己非常感性地想象那个下雨的天，想象那栋老旧的拳击馆，我想象那里的光线非常暗，只有拳击台被一束强光笼罩着，照亮了洪教练头上的白发和周月身上的汗。我还想象了仙泉公园的观瀑亭，我特意用悠悠的视角看出去，那亭子在飞瀑化雾的轻浮下，像飘在半空行走的云。在写完公安医院那段美好幸福的时光以后，我让自己停了下来。我特别想见到那位年轻的拳击手，或者是悠悠生活中其他重要的人。于是我放下了笔，给悠悠打电话，提出这个即兴而生的想法来。悠悠说周月他也找不到，那个某某某处和公安学院他都去过了，现在就算能够找到他也不想再找了，因为他已经没有资格，还是把他留在我的心里吧。悠悠说我现在什么梦都不想做。那见见你大姐总可以吧，我想听听你大姐和姐夫怎么说。你别见我大姐了，我跟你谈的这些事儿啊都没有跟我大姐说。哦，哎，那么阿菊呢？阿菊跟你是好朋友，我和阿菊聊聊总可以吧。阿菊阿菊一点文化都没有，我现在都不想跟他聊。再说我也不想让阿菊他们知道 我找你拿我的事情换钱了。哎，那么林信成呢？林信成怎么样？我似乎从没有这么执着过，但悠悠还是拒绝了，他似乎不希望我更多的介入他的私生活。悠悠见我这边沉默了，似乎想允诺点什么补偿我。你要还想了解什么，可以再找我，我可以再跟你聊几次，我可以免费的跟你聊。那好吧，我有空会找你的。免费嘛，倒不必了。我确实还想再去找悠悠。在写这部小说的过程当中，我似乎对这个女孩有些牵挂了。当然，我必须说明，这牵挂的动机很纯正。那是一种类于兄长甚至父辈的感情。因为我觉得像悠悠这样长时间单纯的暗恋一个人，把自己爱情固定的归属一个人，在这个现实的不能再现实的世界上，这样的精神恋情实在太鲜有，让我感觉这个女孩很难得，她的爱情也很神圣。尽管她为金钱卖过身，尽管她跟我每见一次面也无一例外的要收钱。通电话的那天晚上，我在家里吃完饭，看完新闻联播以后便出了门。我打了一辆车往悠悠住的旅馆去，我很想亲眼看看悠悠住的那个地方，然后约他找个酒吧坐一坐，跟他随便聊一会儿，然后再给他一点钱。从悠悠现在的状况看，给点钱也许比什么都实惠。旅馆那条街我是去过一次的，那次是打出租车送悠悠，当时只是送到门口没有进去，但线路还是记忆犹新的。我依然是乘出租车很顺利地找到了目的地，找到了那个一面之交的破门脸。我顺着肮脏的台阶一步一步地往下走，走到地层的深处才见到了一个服务员。我问他丁悠住在几号房，服务员摇头说他不清楚。旁边恰好有一位过路者主动插话说悠悠刚刚回来又刚刚出去了。我问他去哪儿了，插话的说是接了一个电话就出去了。于是我又沿着原路往上走，回到地面的时候心情有些怅怅的，站在路边发了会儿愣，抬手叫了一辆出租车。上车后我告诉司机拉我回家去，车子起步以后我突然看见了悠悠。悠悠和一个年轻的男人在一起，他们站在街角的一处暗影里，悠悠正在和那个男孩神情激动地说着话，那男孩则默然低头不语。从那男孩清秀无力的外形上，我猜出他大概就是林信成，这位制药公司的少东家，站在一个餐厅的后门口，那门口有个凌乱不堪的垃圾站，与林信成那身讲究的皮上衣彼此非常不协调。出租车就从他们不远的路口开过去，他们谁也没有看到我。这个偶然的相遇给我的惊讶很特殊，我想不出是什么事情让他们俩这么晚了还能在一起，还要鬼鬼祟祟地躲在路口的暗影里。他们说话的姿势和脸上的表情都很神秘，那表情让人猜不透，让人忍不住的疑惑和好奇。那天晚上我没有再去悠悠的小旅馆， 也没有继续写小说。我坐在我家那间窄小的书房里，一直发愣到半夜。我下意识地把电脑里的稿子打开来看，那篇半成的小说忽快忽慢地滚动着。悠悠、周月、林信成，那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不规则地跳了出来。我一直以为他们早就活灵活现地在我心里，就连那位从未谋面的拳击手也都是音容犹在，呼之欲出的。时至今夜，我才发觉自己离他们还是很遥远很遥远的，他们的面目全都忽远忽近的，根本看不清楚。第二天上午，我没再给悠悠打电话，我直接拨了查号台，然后把电话打到了信诚公司。我接通了信诚公司的总裁办，自称是林信诚大学里的王老师，说要和信诚谈谈学历的事。我留了自己的手机号，请秘书尽快地转告他。我没想到那秘书的工作效率这么快，不到五分钟就有电话打了进来。电话里的声音如我想象，非常年轻，还带了些气虚骨软的病模样。他问：“喂，您是王老师吗？”未及报名，我已确定他是谁了。我不是。哦，对不起，我打错了。不，你没打错。你是谁啊？我姓海，我是悠悠的一个好朋友。 好朋友？ 电话里的声音显得有些意外了，但还假装镇定着。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是关于悠悠的一些事，你想听听吗？电话那边一下没了声，像被一只大手扼住了喉咙，半天才透出了一口气。 悠悠的什么事啊？ 能和你见个面吗？我把口气尽量放轻松，尽量减少对方的警戒心。对方也许正是受着口吻的麻痹，犹豫刹那竟一口答应。 当然能。 林信诚答应前虽稍见迟疑，但接下来好像比我还要着急。 您说在哪见面啊？是现在吗？ 他的急切反而令我反应迟钝，我没想到这个约见如此顺利。匆忙中，我约他到东华门去。东华门离我住的地方非常之近，离信诚公司也不算远。那儿有一个卖西餐的饭店，靠窗能坐看那条古老的筒子河，紫禁城暗红的墙锅也能隔河相见。我们靠窗坐下的时候已经日当正午，我提议要不要一块儿吃顿午餐。林信诚抬腕看看手表，犹豫了一下表示同意，于是我们先点菜。我点了一份蘑菇汤和一份烤牛排，林信诚点了同样的汤和一份素沙拉。他冲我腼腆地笑了一下，说：“我的胃不太好，吃的不多。”他说这话的时候，我才得以仔细端详他的表情相貌，才发觉悠悠的描绘相当确切。林信诚的确生得非常瘦弱，却有一张女人般细致清秀的嫩脸。她的声音幼稚之外，还略带有几分脂粉味道。我心想，如若相比那位打拳的周月，悠悠一定不爱她这种类型。菜点完了，开始说话。 林信成率先开口，几分试探，几分疑惑。您是悠悠的朋友？也许他以我的年龄判断，不相信悠悠会有这么大年龄的男友。啊，是这么回事，我是一个码字儿的， 哦， 就是写东西的。我呢，因为要写一部小说而认识了悠悠，悠悠把他的故事告诉了我，给了我一些素材和感受。林信成点了点头，一丝细细的悬疑从他的喉咙那儿慢慢卸掉。他把身子往后靠靠，态度比刚进来的时候亲热了少许。他有很多故事吗？他的故事有意思吗？有意思啊。怎么，你想听听吗？当然想。林信成的眼睛里闪过了一丝惊喜，虽然刻意掩饰，但极易察觉。几个回合下来，我已经断定，这小子不仅外表，而且内心都还是个很不成熟的孩子。我说，这样吧，那我们做个交换，你把你知道的关于悠悠的故事告诉我，我再把我知道的告诉你，你看怎么样？我不知道他什么故事，我们不过刚刚认识。喂，你们两个月以前就已经认识了，你只讲这两个月的感觉就可以了。当然，如果碰上你不想讲的或者不便讲的事情，尽量避开就成了。林信成低头犹豫着。那你到底想知道什么？随便什么，关于悠悠的事情，或者关于对他的看法都行。啊，比如，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在一起吃饭认识的。啊，是不是在你们招待客户的宴席上？啊，对。你当时对悠悠的印象怎么样？悠悠，挺好的。怎么个好法？人好。对别人也好，对他大姐，对他朋友都特别好。现在这个社会替别人想着的人不多。林信成虽然满脸少年稚气，但这段话却说得老气横秋。这段话让我对这个商家子弟有点另眼相看，心想也许他人品不错。那你很喜欢悠悠吗？林信成含混的笑笑，那局促的笑容立刻把那点私情全部暴露出来了。他本来似乎试图遮掩，但笑过之后还是点了点头。还行吧。和林信成初次见面的感觉还算不错，这孩子全然没有那种富家纨绔的狂妄轻浮。也许是因为他从小身患重病，也许是因为他的个性偏于内敛，以致他的社会交际极为有限，以致社会上流行的种种通病也就传染的不多，门第之间也很淡薄。从他的言谈举止方面略作观察，可以见出他的本性比较善良。从这点我看出悠悠和他也还算是般配。也许林信成正需要找一个外向强悍的女孩，彼此采阳补阴。何况悠悠的外貌也很有味道。当然对悠悠来说，如果真有一个老板的儿子爱上他，在生活上也就一步登天， 尽管林信成的心脏有严重的毛病，若谈婚论嫁，可能得算是半个残废。那天，我向林信成讲述了悠悠的童年和少年，讲述了悠悠早逝的父母和他家那条老旧的巷子。虽然我讲述的一切并非我所见，但他们在我的感知里都已经栩栩如生了。林信成听得很认真，不难看出他确实对悠悠上了心。当然，我没有提到周越这个重要人物，那是悠悠的一个隐私，也许会是悠悠一辈子埋在心里的故事。假如悠悠有朝一日想要向谁倾吐，那要悠悠自己来决定。我当然不能说出悠悠进入信诚公司的过程和目的，很难想象林信诚一旦知道他已经喜欢上的这个女孩竟是要置林家于死地的间谍，他那颗本来就已经岌岌可危的心脏能否承受住这样严酷的现实。林信诚也没有把悠悠和侯局长的丑事透露半句，这件事我当然也不会主动提及。但我问了林信诚，悠悠对他是否也有好感？林信诚摇头表示不知。我又问他，他对悠悠的好感，悠悠是否已经心知肚明？林信诚继续摇头说没有，没有。我问他，是否需要我做一回月下老人？林信诚迟疑了片刻，最后予以谢绝。啊，算了，他这一段情绪不好，也许没心思谈这个，还是等等再说吧。而且过几天我还要去美国一趟，等我回来看看再说吧。怎么，你们公司在美国也有生意吗？啊，不，我是到美国去治病，公司里的事情我基本上是不管的，再说我也不懂做生意。那你以后怎么子承父业呢？那还早呢，我爸今年才48岁，而且我这个病说不定会死在我爸前头。林信诚把这话说得非常轻松，也许正因为他的疾病，他已习惯不把未来想得太远。他告诉我，他父母的身体都非常健康，而他自己22年短暂人生已经死去活来了好几回了。也许正是因为林信诚与死神曾数次谋面，才使他年纪轻轻便可笑谈生死，连白发人先于黑发人这类忌讳的词句在林信诚的嘴里也是挥之即出。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了。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作者海岩，演播徐涛。此书已由华艺出版社出版。 和林信成分手的第二天傍晚，我接到悠悠打来的一个电话。在电话中，悠悠主动约我找个地方谈谈。我没问悠悠突然约我都想谈些什么，心想不外乎和昨日东直门的那顿午饭有关。我们仍然约在了那个叫平淡生活的酒吧，见面时彼此的表情都很平淡。出乎我意料的是，悠悠并没有和我谈到我预料的话题，他似乎对林信成和我见面的事情一无所知。落座后，我为悠悠要了一杯果珍，悠悠喝了一口便低下头去，他像是独自在想着如何开口，而我则主动打破沉默，率先发问：哎，悠悠，你大姐的病是不是又有麻烦？悠悠摇头，继而抬头看我，他突然说出了这么一句前后不搭的话来：啊，我今天去我们董事长家了。哦，是吗？是你们董事长叫你去的？悠悠边回答问题边还在凝眉思索，似乎那是一件让悠悠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啊，是我们财务总监让我去的，他让我给董事长送张报表，还给我派了一辆车，这是我第一次到他家去。到谁家去啊？我故意的又追问了一句。悠悠抬头愣了一会儿才说：到董事长家去。哦，你们董事长的儿子那个叫什么来着？啊，叫林信成对吗？是不是也住在那儿？悠悠似乎并不明了我的潜台词，他老老实实地答道：啊，对，他也住在那儿。今天呢，正好有个女的找他去了。我去的时候，那个女人正和我们董事长吵架。哦，吵架？为什么吵架？那女人，我们董事长也不认识。她今天抱来一小孩，她说她是林信成的女朋友。那个刚几个月大的小孩，她说是林信成和她生的儿子。儿子？悠悠的话让我大吃一惊，我想象不出林信成那样一张稚嫩的面孔怎么会到外面背着父母偷情，而且还和一个莫名其妙的女人活生生地生下了一个儿子。那襁褓中的孩子悠悠虽然亲眼所见，但悠悠还是不能相信林信成怎么会有儿子呢。他是一个特别老实的人，而且他有病，他有严重的心脏病，怎么会出去搞女人呢？那女人一看年龄就比林信成的年龄大，一看就是个老油子。我觉得那个女人肯定知道我们董事长家里很有钱，所以就找个孩子来敲诈。哼，像这样的事情就应该送他去公安局。悠悠说这事儿的神态已不仅仅是不信，他不经意中流露的几乎是事关于己的义愤，这让我不由得不提醒他：啊，悠悠，那个心脏病呢并不妨碍娶妻生子，只是可能有些危险。 听我这么说，悠悠的激动才有些尴尬的戛然而止。 这可能吗？ 悠悠茫然的，不知是问我还是问他自己。他这种关注促使我一针见血的追问，悠悠，这种富人家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吗？悠悠马上愣了一下，神态随即松弛。假如我昨天没有见过林信成，我也许看不出悠悠那松弛其实有些做作。没有，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他生100个孩子那是他的本事。我是说我没有想到他那个样子一点也看不出来。哦，看不出什么啊？看不出他还是个花花公子。见悠悠这样评价信成，我又觉得不免武断。悠悠，也许信成就是冤枉的，不过呢，这类官司现在也不难办，去医院做个 DNA 检查，真假是非就一目了然了。所以他父母才害怕呢。那个女人说要查 DNA 去，所以我出来的时候他们已经不吵了。那个女人让他父母带到里面去了。我想啊，那个女人可能就是想要钱。看来事情的真相已经清楚，我和悠悠都沉默了半晌。半晌之后，我开口问道：“悠悠，你约我出来，就谈这个吗？”悠悠这才从这桩奇闻当中醒过神来：“啊，我是想告诉你，我在信诚公司的那个特殊任务，今天已经彻底结束了。” 特殊任务？ 哦，那份秘密账本你搞到手了 没有？ 江帆今天正式调离信诚公司，辞职走了。 是吗？他去哪儿了？ 也是一家制药公司，叫什么海运制药公司吧，也是做抗生素的公司。这下我明白了他为什么要搞那份秘密账本了。他早和那家公司勾搭上了，据说那家公司的老板还给了江帆一点股份，要江帆把信诚的客户都带过去。那个客户如果不转向他们的话，他们就拿这个秘密账本威胁人家。我想江帆的目的就是这个。他今天还给我打了一电话，说希望和我保持联系，还说呢让我别把他交给我的那些秘密任务给泄露出去。他还说如果我搞不到那本账，他付我的那些钱就算送给我了，如果哪天我搞到了呢，他可以另外再付一笔钱。 你答应他了？ 答应了。哼，但是我肯定不会做的。 哼，为什么呀？是不是为了林信诚？ 不是。 悠悠矢口否认，但停了一下又说， 就算林信诚在外面搞女人，我也觉得他比江帆强多了。至少林信诚人品不错。 搞女人也算人品不错吗？ 他又没搞我。 悠悠冲冲地说了一句，马上又笑了一下。 我原来还以为林信诚这小子是个假娘们呢，他能去搞女人，说明啊，至少他是个男的。 悠悠，你的标准就这么低吗？啊，难道不搞你就是人品不错吗？ 悠悠没有马上回答，他犹豫了一会儿才迟疑地说，你不知道林信诚前天来找过我，你知道他找我干什么吗？他要给我办一张信用卡，他来要我的身份证。 他为什么要给你办卡？ 他说没说 要你答应什么？ 什么都不要的。林星成说，是因为侯局长那件事儿，他要替信诚公司说声抱歉。 哦，那他是替信诚公司的客户付这笔钱喽？ 我故意点出这张卡不洁的性质。 哼，付了钱就堵住了你的嘴巴，也给他们自己的心里呢找点平衡。 悠悠愣愣地看着我，显然在咀嚼着话。接下来悠悠摇头否认。 林信成他人很好，他同情我，可怜我，所以我不想那么分析他。 看来你对他有好感了。啊，我记得原来你对信诚公司用钱打通关的做法是很痛恨的呀。可林信诚替他父亲解释了一些话，你马上改变立场不恨了，也是因为你对林信诚有好感吗？嗯，啊，还是你无论面对什么事情，只要没有直接伤害到你，就是是非曲直，再也不过问了。啊， 啊，没有，我只是觉得林信诚的人不错，何况我也并没要他的卡。这些年头，是非曲直说不清，人人都为了生存。就算你能说清，你也管不过来啊，不合理的事情太多了，你管得过来吗？再说谁又让你管了？ 这是一个用简单道理就足以驳斥的谬论，但是我没有予以简单的驳斥。当一种谬论成为普遍的事实，驳斥反而会变成强词夺理。悠悠见我没了情绪，连忙换了一个话题。啊， 海大哥，我今天找你啊，也不是为了这事儿。我还有个别的事儿，想请你帮我出个主意。 悠悠见我把头抬起来，便又接着说了下去。 今天阿菊要我去见一个朋友，说是我的一个老相识。你猜，那人是谁？ 是谁啊？ 是李文海。 李文海？ 嗯，李文海也到北京来了，他在夜总会找到了德子，还说明天啊一定要见我一面。 李文海。我深感意外的迎住悠悠咨询的目光，那目光带了几分无措的犹豫。李文海这个名字在悠悠的故事里面，在我的记忆当中似乎早已过时，早被淡忘，淡忘到我不得不用重复的疑问来证实我的印象。 悠悠，这个李文海就是那个想要保护你的大哥吗？ 悠悠第二天真的见到了李文海。他相信这里并不是仙泉那种鸡犬相闻的小城市，这里是首善之区的北京。他坚信北京是个有规有矩的大都市，李文海那套吃不开。何况他也不是半年前的悠悠了，他已经是一个见过世面的成年人。第三天我打电话问悠悠，问他是否真的去见了李文海。悠悠在电话里轻松地说， 见了呀，他没敢把我怎么的。 李文海住在城南的一间饭店里，那饭店还挂了个两颗星的铜牌。李文海看上去也比过去干净了，一身西服革履。他跟悠悠说，他到北京来做生意，药品的买卖也能做， 听说悠悠在制药公司里干得挺不错，所以特地约来谈一谈。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吧，离开仙泉才知道还是老乡亲。悠悠是跟阿菊一起过去的，此前阿菊和李文海已经见过面。悠悠进屋后又看到德子也到了，正和李文海抽烟喝茶闲聊呢。德子三天前刚被那家夜总会除名，所以白天晚上都闲着。德子也对悠悠说，悠悠，过去有人说文海哥在南方杀人放火蹲监狱，其实呢都是造谣，人家是开了公司挣了钱，现在主要是做贸易，来北京呢是想找几个大公司做代理。你们公司的药不是还没有打进仙泉吗？文海哥在仙泉那可是熟人多了去了。阿菊也帮着德子说，悠悠，文海哥从一开始就喜欢你，其实也没有坏意思，就是想拿你当小妹。我跟文海哥说啊，现在的悠悠可不同了，到了一家大公司整天陪着老板吃饭呢，奔驰宝马都坐过，前两天送悠悠回来的那个车不就是一辆奔驰吗？李文海显得很客气，看来做生意也能让人改邪归正，言谈举止都熏陶得有些档次了，抽烟的姿势也比过去文雅得多。李文海说，悠悠，我知道你这个人脾气倔，其实我到现在都一直喜欢你，你喜不喜欢我我不知道，你认不认我这个大哥也无所谓，大家都是从仙泉出来的，互相帮忙总该没有问题吧，就算是亲兄妹，咱们也是明算账，只要是你悠悠介绍的生意赚了钱，该多少反正我是一分也不会少了你啊。有朝一日你要是愿意跟我，我挣的钱就全都归你了。李文海要见悠悠的目的很简单，他想让悠悠给他引荐信诚公司的大老板，他想做信诚公司在仙泉的总代理。总代理一般都赚钱，悠悠便向李文海介绍了一下林荣志。他介绍林荣志的目的也很简单，他想让李文海知道信诚是一家大公司，老板也是大人物，做生意出手都是大数目。老板今天还要我们财务部给他取出300万，明天下午就要送到老板的家里。这样的老板肯不肯见你李文海，这个确实不好说。李文海吹捧悠悠说，你不是老板的红人吗？只要你能让我和老板见了面，生意不成人已在，我都是有一笔重谢的。我在电话里问悠悠，悠悠，你是怎么答应的？悠悠那边没有回声，我趁机出了个成人之美的好主意。悠悠，你啊，不妨去找找林信诚，让他呢引荐一下他的父亲。悠悠，只要啊你肯开这个口，林信诚一定会帮这个忙的。真的？为什么他一定会帮这个忙呢？谁知道，反正我有这个直觉。让我慢慢想想吧。可我不想为这事儿去找林信诚，我不想跟他搅到生意的事儿里去，我不想让他觉得我是在利用他，我觉得那样没意思。后来我不知道悠悠是怎么考虑的，他真的没有去找林信诚，他是自己独自带了李文海去林家见了林荣志。 在悠悠去林家的前一天，林信成再次约我出来谈事儿。他在天黑以后突然打来电话，口气听上去相当着急。我那个时候刚刚吃完晚饭，关了电视机，匆忙赶去。地点还是东华门那家红墙外的餐厅。那餐厅的楼上有个抽雪茄的小吧，那小吧小到只有三五个座位。看上去，林信成已经把它全包下了。我进去以后，服务生给我们倒了咖啡，然后就一声不响地退出去了。这气氛似乎有点神秘，我不由得点烟喝水，故作镇定，而且有意沉默，不问事由，静静地等着林信成开口先说。林信成要说的正是这件事。海大哥，我出了一点事儿，想请你帮个忙。悠悠非常相信你，所以我想请你帮我去解释解释。林信成说的这件事发生在去年春节前，那时林信成还在上大学，他是在寒假前的一个讲座上认识那个女人的。那个女人是个外地人，属于自费的旁听生。那天那女人跟林信成恰巧坐林间，三句两句的聊起来，彼此都觉得很投缘。林信成很难得与女生这样亲近的，但他听着女生说到了他的舅舅也开了一家制药厂，便一下子产生兴趣了，共同语言也多了起来。林信成那一阵子因为生病总是缺课，那女生便主动地帮助他。那女生的年龄比林信成大，上学前还在舅舅的药厂工作过，比起简单幼稚的林信成，社会经验要丰富得多。林信成也许因为年纪小，也许因为不成熟，也许因为太内向，也许是个性太柔弱，他突然被这个女生控制了，或者说是林信成天生需要一个有胆量、有主见、有谋略，甚至任何事情都敢主动出击的女强人。总之，他和那个女生好了一阵子，甚至还为那个女生在学校附近悄悄租了个公寓住。在那所简陋的公寓里，在临时买来的一张木床上，林信成第一次尝到了女人的味儿。宝贵的初夜也就这么奉献了。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了。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